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44集。焦灼雨停时，天已昏暗，云霾间露出几缕将要逝去的薄光，地上的水被来来往往的乌靴踏碎，水洼里倒映着残破的天穹。此时分明是夏初，曲都却仿佛还浸泡在雨季里，已经连日不见晴空。海良一这会儿才得空，他坐在太师椅中喝着砚茶。人老了，精神难支，他已经感觉到困乏了，可是四处都是办差的官员在走动，来往的文书也需要他过目，他不能休息。孔丘暂歇暗午，在海良一下方恭敬地说： 阁老，此次军粮出事，户部必须担责。昨夜学生已经把三司会审的请求呈报给了皇上，这事儿不能拖，学生今夜就着手缉拿如何？ 海良一拨着茶沫，迟迟没有接话。他看着窗户，过了许久才说： 坐了太久，乏得很。这会儿皇上还在用膳，你与我出去走走。 孔丘亲自从小太监那里拿了海良衣的长衣替他披上，两个人走出办事房，外边已经暗了。孔丘提了只灯笼，跟着海良衣沿着内阁办事院的小花园走。 你想缉拿魏怀古，这是没错的。 海良衣吹着夜风，反而舒服了些，他又慢走几步。 此次关乎边陲安稳，对于魏怀古你不能手软，依照律法办就是了。 孔丘猜海良一还有话要对自己说，当下为海良一照着路，已经改了称呼。 老师垂训的事，学生也是这般想的。他这次胆大包天，就是太后想要包庇他也是不成的。学生看他今年行事越来越没有分寸，早该有人给他敲一敲警钟。军务不比别的政事，这件事绝对不能够姑息。 李北王再度披甲上阵，就是在敲打去都啊。 海良一停下来，已经看不见天地间的光亮，他默然伫立。 萧方旭是头狼，他在李北与花市那么多年的角逐里都抱病不出，看着萧继明殚精竭虑，看着萧池野受困王城，他把两个儿子都置于险境，你以为他是为了什么？ 孔丘被海良一的语气所感染，不自觉地沉郁下去。 让步，李北王是带着儿子们让步。世家在去都久立城墙，他从边陲击破了规矩，他也许有过可以更进一步的机会，但是他退后了。 他退了，太后却没有明白。 海良也觉得身心疲惫。 太后没有明白，魏怀古没有明白，世家也没有明白。萧方旭打破了规矩，他退步不是因为害怕了，而是愿意成全大周与李北的君臣情谊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他们追打着这样急，就犹如在催促着萧方旭回头。自古以来权争不可避，但是涉及到战事，就往往是大厦将倾的不祥之兆。咸德年中国兵败，当时满朝皆是贪官污吏，把政务糟蹋得一塌糊涂。我们重拾狼藉，内外皆遇困境。 海良一在风中咳嗽，他不要孔丘扶。 国库今年才有余力承担地方赈济的费用，绝息蒸汽解决了两大军粮的难题，离北稳定，边境稳定，能臣江青山也即将调去中博，中博复兴有望，太学兴起，韩氏渐增，督察院有岑玉带领，后起之秀还有余晓在，皇上也不再耽于玩乐。 海良已逐渐悲怆。 我本以为大周晨光将至，如今却愈发感觉力不从心了。 孔丘大惊，强扶住海良仪，红了眼眶。 老师怎的说了这样的丧气话？李北王万万不是那种人，这一次由学生主审，绝对不会让李北委屈了去，一切尚有转机。 海良仪却没有振作，这具瘦骨嶙峋的身躯还能支撑大周走多远？他是独木难支，他与别人不一样，他既不能像世家一样肆无忌惮的行事，也不能全然倒向李北。他是内阁元辅，他撑的是李建衡，他必须在局势之中做出一个维持平衡的选择，尽管这个选择可能会使他落到个死无全尸的境地，他也必须做。 李北的怒火已经点燃，萧方旭驱兵鸿雁东山脉，待到战事平息，他必定会回头跟去都算这笔账。 海良一在咳嗽声里平静下去。 到时候不论他如何发作，我们都不能放走萧迟也，即便李北肯拿世子妃陆一枝和世孙萧洵来换，他把两个儿子置于险境，还有魔力之心，为的就是这一日。萧继明身受重创，正是该藏锋敛恶的时候。萧继明年少成名，萧方旭把他搁在去都锻打六年，如今锋芒已露，刀刃已成，让他回去就是放虎归山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不然我撑不了多久了。我们要厚待李北，却仍然不能放开绳索。我知道待我身后，天下有的是人骂我昏聩，可是勃然，谁敢对我说李北真的不会反，启东真的不会反？即便今日的萧方旭能忍，他日坐上统帅之位的萧迟也就真的能忍吗？大周下不起这个注，该给李北的由我做主，一样都不会缺。这次魏怀古胆敢倒卖军粮，你依照律法斩了他，谁求情，我便直接弹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